除咗呢個星球大戰外傳韓蘇羅之外呢，應該就仲有一部科幻片係有上到嘅，但係就得一間戲院做，同埋每一日都係得一場嘅啫，係咪得你？ 係啊， 係咁嗰套就係叫咩名呢？ 嗰套就係叫做《天使墮人間》。 係啦，係一部匈牙利拍嘅科幻片啊。 係。 佢其實咁，其實點解會睇呢？其實除咗因為佢科幻片之外呢，咁我仲想睇下究竟啊人哋匈牙利究竟點樣去會處理一套科幻片呢？究竟佢出嚟會係點？因為始終未睇過嘛，之前因為 冇錯。 係啦，咁我就睇完之後呢，就發覺原來真係同我哋睇開嘅荷里活片嘅風格呢係完全兩樣嘢嚟嘅。佢就會拍得比較奇幻啲，同埋比較宗教意味就比較重少少嘅，新你係咪咁覺得呢？ 都唔係比較重啦，係直情係用咗宗教去講呢件事添。 係咁，係咁啊，講一講個故事先啦，然後再講一講裏面講咩啊。咁、那個故事就係講一開頭就有班難民就係要逃走去匈牙利嘅咁樣，跟住就其中就啲人就為咗捉啲難民呢，就會開槍嘅。咁喺一次逃走嘅過程裏面，就射殺咗一啲難民，跟住仲射傷埋另外一個男仔。咁但係奇怪 個男主角啦， 就嚇奇怪事就發生，就係經過受傷之後呢，個男仔竟然可以反重力咁樣飛啊！其實正即係佢自己反重力，佢可以令到啲物件都反重力嘅，即係唔係淨係自己飛，佢令到周邊嘅嘢都可以漂浮喺半空嘅。咁 即係你意思佢未受傷之前係冇呢個能力嘅？ 冇嘅，完全冇呢種能力嘅。佢受傷咗之後就有呢個能力 先有嘅， 咁 先醒覺。 咁喺個難係喺難民營嗰度咧，亦都同一時間有個醫生啊。嗰個醫生因為之前咧就因為手術失誤，就錯做錯一件事，就面臨一個法律制裁咁嘅樣嘅。佢就要揾一大批錢去諗住打甩呢場官司嘅。咁佢咧就會將啲難民就會轉，因為難民只要佢簽張紙轉送去醫院咧，嗰啲難民就有機會可以逃走噶啦。因為你將喺難民營裏面係冇機會逃走嘅，咁啊就專係收嗰啲難民嘅錢，就將啲人轉介去醫院，咁啊賺裏面啲錢嘅。咁佢有一日就遇到呢、這個識漂浮呢個男仔，俾佢發現咗，咁佢就諗到條橋，就希望帶住呢個男仔翻出嚟，就周圍去阿神變鬼又好啊，或者係話俾佢聽呢個男仔係有神跡嘅，咁啊呃啲人嘅錢，希望盡快揾多啲錢去還債咁樣啦，你當佢係。 即 係 你意思去呃人，意思即係話俾人聽佢係天使。 係啦，就識得，就令到啲人死嗰時咧，就得到一啲心靈嘅慰藉啊！即係你臨死嗰時撞到天使啦，因為佢哋基本上係一個非常之相信因為先相信我諗係基督教定啲天主教嘅國家，咁佢哋就好相信呢樣嘢嘅，佢就會當呢啲識飛嘅男仔，佢覺得佢係天使下凡啊！佢就係諗住喺裏面從中取利，你咪覺得呢個故事係好似賭神咁樣咧？其實已經慢慢 啊，賭神點解咁講 咧？因為好似阿陳刀仔靠住阿周潤發去周圍呃神騙鬼去呃錢啊嘛！我就有呢個感覺啦，唔知點解睇到呢度。 咁咪似賭聖多啲啊？ 賭聖，我覺得似賭神。 咁 都得嚟 啦， 都係嗰樣嘢啦，即係因為有個人有 即係之前咧都有拍過幾套係即係靠住啲。超能力細路仔咧，佢就整咗啲教派，就當係個好似個教主咁嘅。咁但係佢真正係有個大人係教主，即係但係佢話俾人聽嗰係個，即係嗰係個即係基督咁定咩咁啦。但係其實佢係個控制住一個搖錢樹嚟嘅啫。即係之前都拍過幾套係咁嘅。係。 咁佢呢度直頭講嗰個男仔係有漂浮能力啦，咁啊當佢係天使下。 即係佢冇其他能力嘅，就係漂浮啫。又唔識醫人，又唔識 影響到周邊嗰啲嘢咯。佢好似都有少少治愈能力㗎，其實係。 我都有嘅 ，OK。 都有 嘅。至少佢俾人哋開槍射中，唔好死到啦嚇。 可以埋口嘅。 哦，你講佢自己有，即係醫唔到人嘅。 嚇，應該就冇啦。 應該醫唔到人嘅，佢係，因為起碼佢個表現都醫到人啦。嚇。咁喺 總之佢係超能力者啦，但係就被當成一個宗教嘅崇拜對象咁啦 ，OK。 咁啊，因為家人啦，係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個警探啊，佢就都知道呢個男仔係識漂浮， 咁啊要周圍追緝佢啊，覺得佢係一個魔鬼嘅化身，即係有啲人眼中佢係一個天使，有啲人眼中佢係啲魔鬼啊，即係一啲異類啊，覺得佢係。咁到最 冇人諗過佢其實係魔術 trick 嚟嘅，冇人諗過呢樣嘢。 冇嘅，冇人咁諗過嘅。由頭先係佢好真，佢真係喺面前咁樣飛起啊嘛，佢哋係。 係。 咁就 唔係啊，再但係我睇大衛高柏飛嗰陣咧。有人同我講話，哇！佢真係超能力啊，或者話佢真係唔識啲乜嘢。我話嚇，你唔係真係信啊？連阿大衛高柏飛都死話俾你聽，呢個係 trick 嚟嘅喎。咁， 唉，但佢呢套戲裏面就冇人質疑佢嘅，即係個個人一見到佢就覺得、 okay. 哇神跡啊咁樣㗎啦。咁到最尾， 即係最多覺得佢係魔鬼啫，即係冇人覺得佢係呃神騙鬼嘅。 冇人覺得佢係呢樣嘢，完全冇啊，一個都冇。 係。 咁到最尾仲牽涉咗有一單地鐵嘅恐怖襲擊。因为佢老豆就喺佢因为佢呢个男仔成日都话要，因为走难嗰时同埋佢老豆一齐嘅，佢成日都话要搵翻佢老豆。咁咁嗰啲恐怖分子借用咗佢老豆嘅身份证，可能执咗又唔顶，因为嗰啲蛇头唔顶就发动咗一个恐怖袭击，咁就要通缉呢个男仔啦。结果就咁就展开一场追逐战啦。到最尾就系、是、咁到最尾嗰个医生就为咗保护呢个男仔。就為甚至乎犧牲自己添，因為喺過程裏面，連佢都相信呢個男仔係天使嘅，喺佢眼中，即係救贖咗佢，覺得佢一路以嚟做嘅都係錯，佢反而相信咗呢個男仔就係一個天使啦。 因為個男仔係救贖咗佢啊嘛， 係救贖咗佢嘅心靈啊，即係佢之前做好多錯事啊，咁佢反而覺得即係咁樣救一個呢個男仔，反而係幫咗自己，甚至乎犧牲自己，佢都覺得係值得嘅咁樣咯。咁其實個故事就係咁樣㗎喇，到最尾就係講個男仔就逃脫咗，咁就完結㗎喇。呢、這個故事係 係同埋個警察到最後都冇殺到佢，即係其實佢臨尾嗰幕佢臨尾嗰幕係見住佢 偷咗盜 嘅， 你知係咪 啊？ 即係偷盜成功，你知道做咩個男仔 係成功 又 係嘅，冇人理佢嘅，飛咗上天咁就完咗個故事㗎喇。係 去咗邊啊？ 冇講嘅， 冇講 嘅，再講，即係講嗰個警察， 即係唔係去咗 Jupiter Moon， 冇去到 Jupiter Moon， 冇關事 嘅， 冇關事 嘅。咁佢個古仔有冇解釋點樣叫 Jupiter Moon 咧？ 佢有講個木星嘅月亮叫做個名叫做 Europe 啊，即係歐洲啊。 係啊，係啊，係。 歐洲個名就係咁樣嚟，咁可能佢係想反映翻佢哋要喺個歐洲處於混亂啊，又或者 即係或者係佢哋就係 Jupiter Moon， 即係佢哋成日圍住歐洲轉，就好想入去，但係就去唔到，咁嘅意思可能 一啲難民，一啲難民嘅心願啊，係去呢個歐洲揾一啲自由咁樣啦，可能佢係個名係想咁樣講啊。 咁我見到呢個中文佢自己介紹咧，佢話呢度係一套難民問題電影，咁係咩？ 開頭係有嘅，開頭係有少少呢個元素嘅。 是吧， 但到最 咁講 中段已經唔係啦，已經係。 咁今個禮拜嘅 Han Solo， 即係你頭先叫佢做韓衰佬啦，係衰佬，可以衰佬輕咁啦，應該中文係咁叫。乜即係 Han Solo 呢、這個呢套戲都係難民問題電影㗎喇，一開頭都講佢想逃離嗰個星球㗎嘛。 係啊，因為佢有少少啊都。 係啊，咁點能夠話佢有呢一 part 就話呢套係難民問題嘅嘢咧，咁其實難民問題 嘅元素都唔係咁重要喺呢一套戲度。 即係我哋而家講難民問題咧，唔係由個難民嘅角度去講佢，即係唔係以前嗰啲啊咩投奔怒海啊，或者嗰啲咧，即係講你點樣越南啲人點樣越南走出，佢唔係呢啲啊。我哋今日講嘅難民問題咧，係講一啲本身係先進國家收留咗啲難民之後咧，發生咗啲咩問題啊嘛。即係你可以拍翻一套香港船民問題噶，冇人拍過啊，嚇，咪即係以前咪有咯，即係而家冇人再提啦。我相信好多人根本未聽過香港咩 越南 民嗰 啲， 即係呢啲歷史已經冇發生㗎啦，喺今日嘅教科書已經係咪？因為英國都從來都唔係英國殖民地啊嘛，香港係咪？係邊度會有啲 第一收容港嗰啲應該？ 第一咩第一收容港啫 ？bullshit 係嘛？ 咩不留道拉嗰啲都冇人再激 动 啦，已 经系咩不留道拉木星色女吓， 嗰啲冇人再讲啦，已经系啦。 嗱咁雷咩入京非法嗰啲咩嚟噶？不留道拉咩咧？不留道拉嗰时啲人笑啲越南人叫不留道拉，其实系嗰段 叫佢哋即係咩話？翻嚟都係咩？ 嗰段説話應該係叫佢哋 第一句咯， 係咯。注意啊！好似係咪唔記得咩意思？ 好再嚟啦，定乜鬼啊？ 係啊，第一句就不留道拉，咁佢成日笑啲越南不留道拉㗎嘛，冇啦。而家香港人對越南人都冇任何嘅認識，咩嚟嘅啫？咪越南粉咯，係嘛？係呢啲啫嘛，即食檬啊嘛，係嘛？鴨仔蛋啦，係嘛？係食呢啲啫嘛。咁你嗰時呢、這個喋血街頭啊，即係吳宇森嗰度啊。 吳宇森 係，佢仲有翻呢樣嘢喎，佢就話阿媽哥哋後生原來就係走私去越南喎。 嗯， 係， 即係佢係暗射啊，即係都係佢唔可以用鄭一雄本色嗰啲人物啊嘛。 係，冇錯。 咁裏邊佢咪講翻疑似阿媽哥哋就係當年就去咗越南咁樣嘅故仔。咁而家冇人再講呢啲嘢嘅。咁呢啲嗱，其實難民問題而家就係講啊，好似你歐洲啊咁，咩收咗難民之後咧？其实当然收难民本来是一件好事啊，咁但你有冇谂过佢哋留低咗之后又唔融入你个国家，你有佢继续企 喺度， 冇错，你有佢继续喺里边，明明佢嚟咗一粒细路仔，佢唔系话佢嚟咗就恐怖分子，咁唔系，但佢慢慢喺你个国家又融入唔到你个社会，最后佢又喺网上或者佢自己嘅一班朋友里边，佢又接触翻佢哋嗰啲咁嘅极端组织。即係佢就可能根本就因為佢就融入唔到呢個社會，佢又永遠都係叫做低下層啊。咁啊唔開心㗎啦，突然唔開心，咁我咪借啲耳萬萬恐怖襲擊咯。其實而家好多嗰啲所謂當地嘅恐怖襲擊係呢啲人發動㗎嘛，因為佢融入唔到美國，融入唔到呢啲地方㗎嘛。 嗯， 佢連英文都唔好識講啊，大佬。佢喺嗰度，佢細個已經去咗喎。係啊，係。嗱咁。咁呢啲先係難民問題啊！我哋而家講難民問題， 係 啊。咁你一你呢套戲係咪講呢啲嘢？ 冇，基本上係九成冇咯。其實係佢都係講一個佢想其實我覺得佢係暗喻一個天使墮落凡間嘅故事，反而宗教嘅意味仲比較重啲。我覺得呢套戲 係其實咧 嚇， 屍殺列車就係一個難民問題啊。 哦。即係嗰度反而有講難民嘅，其實 係冇錯，即係佢唔係，但係咧，其實佢講嗰個問題咧，反而係、就係你收唔收容啊嘛，係啊，係有人求救啦，哇！嗰人拍門，哇！放火入嚟啊，哇！喪屍啊，你收唔收留嘅？ 冇錯， 我收留佢，我又唔知你有冇俾人咬過，我又乜都唔知，我放你入嚟，我呢車人，我哋嘅安危又點算咧？你如果你嗰套戏咧，佢就当然好有面到左交，就系话唔俾你入嚟嗰啲系衰人，但系唔系咧？ 系， 我咪俾你入嚟嗰啲人先系衰人咧？你谂真啲嗱，咁而家你嗰个麦克莱夫人系咪？我冇记错啊，即系嗰个德国嗰、那个，咁咪放啲丧尸入嚟咯？结果咧，结果佢咪新年咪又强奸又剩咯？ 系， 咁而家资衰咪吸咯，系咪？咁但係而家仲有好多國家未知衰㗎嘛，仲繼續阻交㗎嘛，係。你應該咁樣諗喎、啊、難民問題就唔係一定裏面有難民出現嗰啲叫難民問題電影喎、啊、佢可以用個第二個題材嚟講㗎喎。科幻片最鍾意㗎啦，科幻片係咪 係 啦。你 D9 咪囉 ,D9 佢做咩都講外星人。嗰、那個咪難民問題囉、啊。嗰、那個就白啲啦係咪 係啦，嗰、那個好明顯啲啦嗰個係。 我用屍殺列車講，你就冇諗過啦。 係 係嘛？ 啊 咁、但呢套片佢幾時係難民問題咧？只不過有難民啫嘛。咁有難民就係難民問題。咁啊，輕蘇魯 粉係難民啫。 係咯，係咯。咁啊，唔通係輕蘇魯係難民問題咩？我唔覺得咯，係咯。 系 咁啦，咁大家可以都思考一下嘅，系咯，或者对电影题材啊，或者呢样嘢，即系到呢度喺度咩戏啊？其实呢度会唔会似一个宗教电影多啲啊？咁咯， 我觉得就绝对系宗教电影嚟嘅呢套系。 系啦，即系佢个解释就系话佢系超能力咁咯，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一个解释， 你记得， 其实系只不过系 嗱呢个其实有人咪耶稣都拍过啦，系嘛？耶稣叫死人复活啊嘛，咁咪复活鬼咗阿哥，系咪拉撒路啊？系嘛，咁跟住变鬼咗丧尸噶嘛，跟住咬嗰啲人就整到成个周围都系变咗丧尸，变咗耶稣打丧尸啊！见唔见一套咁嘅搞笑嘅一套嘢？ 系 即係你咁樣講都得㗎，係咪？ 嗯， 係。係咪即係其實拜對威呀，我哋真係寫過一個故仔係用喪屍講難民問題㗎。 冇錯。 嗯， 不過可惜我哋搞咁耐呢都係完成唔到個出嚟，冇俾大家聽到嘅。其實我哋好耐㗎啦，我哋傾咗版權先，費事有人聽完我哋又後日 TVB 又拍咗啦。OK， 呢一個我哋直情就寫咗個故仔嘅，就係、是、用喪屍講難民問題。呢個紛紛有冇聽過㗎？有㗎係嘛？ 我要炒返先，因為我都幾多我冇乜點留意有呢、 這個。唔係呢個咪就係講船民嘅。嚇 嚇嚇！ 分分鐘我聽過呢、這個。 好似有。 船民問題。係啊係啊。 好似有，好似有呢個有。船民都 有。 有 聽過啊 嘛，係 啦。 有。 冇聽過呢個啊嘛，係啦係啦。 嗯 嗯。咁嗰時甚至我哋想揾過一啲即係錄音去做廣播劇㗎。係啊。係。係啊，即係其實嗰時好耐啦，耐到咧就係、是、本來呢個故事係回應《屍殺列車》㗎。大家想象下幾耐之前，係 哇， 係 嗯， 即係所以就係嗰時就已經係諗咗就係、是、喂，其實屍殺列車乜唔係講難民問題咩？咁我哋咪就係咁樣回應咯。咁、 嗯、 但係做唔到出嚟咯，嗰時候故仔係啦。咁希望啦，我哋遲啲如果個別錄啲故仔仔或者試下就咁講翻出嚟啦，唔係演出嚟係咪？都睇下冇機會啦，係咯，係、哦， 嗯，係， 嗯，好啊，好，咁點好？有咩想講？做乜貪？是宗教電影多啲，係啦。 宗教電影係啦，絕對宗教電影嚟嘅， 係。係啦，難民問題咧就只不過係掂到嘅啫。你話呢度難民問題電影其實唔算嘅，係啦。你話呢度係超能力電影咧，更加一個解釋嚟嘅啫，係啦。 係咯係咯，主要都真係宗教電影嚟嘅啫，其實係啦，不你係。 反而我喺呢、這個WMOV 嗰度咧，佢嗰度寫就係話咩？是狗眼看人间的匈牙利鬼才导演啊，咁就以当下的社会危机作背景，探讨信念奇迹同埋排除异己的意识形态， 嗯， 同埋 都 系咁讲啊，似啲 竞逐康城的金钟女将嘅。 哦，系啊，你咁讲啊，似啲话咩果仁问题，我又觉得 背景啫， 系咯，背景啫，大佬，系咯。 主题 听 solo 嘅你都系难民嚟嘅，系咯。系。喂，如果咁讲咧，唔止听 solo 啊，你发觉咧，高达又系卫星之后嘅难民啦，佢哋成班人系嘛？ 难民船添啦， 超时空要塞，系啊，超时空要塞超高达嘅啫。佢根本開頭咪就係南亞特嚟到嘅難民啊嘛，係係，好多都係難民問題電影，唔該係咁， 係 求其有難民嘅難民問題電影啊， 鹹永根揼我啲全部都難民啊， 咪全部都係啊，係咯係咯，曬氣啊 ，OK，anyway， 咁啊，只不過定位問題啫，我覺得個香港邊個 selling point 有啲奇怪，即係講到變咗咁樣，但係即係咪真係想呃你入場咧？少少係咯， 係。 嗯，好 ，anyway， 咁呢套啊慢啲嘅，成个感觉系咪？ 系缓慢， 好， 系缓慢， 缓慢，止唔止缓慢啊？ 都系咁顺噶啦， 缓慢慢到架车都廿米有行得喐，呢就会唔会塞到停车要熄匙咁睇咧？ 都有行到嘅，架车有行到嘅，慢啲啫。 我有行 嘅 ，OK OK， 我有速度嘅。 我落车行快过佢嗰只有行咯，系咪？ 系， 有 时 塞车塞到咧， 有特技，有飞车，有枪战嘅都系嘢系。 有时塞车塞到咧，喂司机，我落车啊，唔该，我行路快过你，你明唔明啊？ 系。 我咪试过一次屯门公路，我哋试过啊，前面有一单意外咧，跌嚿石落嚟啊，有冇印象啊？好多年前嘅，吓九几年噶啦。我哋嘅巴士就喺跌嚿石落嚟，后边几架车嚟嘅。即系话咧，如果我哋架车行快少少，就揼中我哋噶。 嗯， 系啊，系咁 anyway， 咁就系话塞得太耐啦嘛。咁我哋咪，当然嗰程停咗啦，唔系慢啦，咪落晒车有人走啊。系啊，系啊，咪行落去第二条路度搭 van 仔走，唔系咩办法。你等佢都唔知系几时啊？即系意思会咪慢到咁？ 都未至於喎，我又未至於未去到呢個 keep 住都 未至於 有進展嘅 keep 住有進展。 係 OK OK， 即係啲戲再唔好睇啲就戲翻啫，即係咁意思啊，汽車啊、汽船啦，係咯咁樣啦 ，OK 好 OK 咁啊，大家有興趣啊，記得入去戲院睇啊，先夠正啊， 係。 我諗你會聽到好多呢，即係電影中心有個特色啊，就係晏晝好多伯伯咧，你入去嘆冷氣瞓覺嘅，啲鼻鼾聲係立體聲一樣，咁啊，阿新年睇《輕騷勞》都係咁嘅，即係話有啲立體聲嘅鼻鼾聲去伴隨嘅。 係係，隔離嗰位人興瞓著咗，唔識㗎，好多人唔識。 我係啊，刮佢兩巴叫醒佢啦。係咯，嗯，瞓覺翻屋企啊，咁啊。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呢套係幾多點鐘長咧？有冇有得一場？ 正正係晏晝兩點鐘。 哦，咁大家就即係入場應該會聽到好多立體聲同埋鼻鼾聲啦。 係、okay ，絕對 係。不過依家你要睇嘅話，就要等到下個禮拜日啦。 哦， 啊？平時冇 啦，逢禮拜日先一場嘅啫。嚇、 啊？唔係日日啊，仲要？ 因為佢呢個其實應該都係 movie movie 買翻嚟咁樣，係容易買入戲院嗰度。 即係當影展， 係啊， 影展嘢唔曬。 咁如果你載咗呢個movie movie 即係呢個 now 嘅電影台啊， 嗯 嗯，但係嗰個應該要再另外俾錢嘅嚇，咁就可以 我其實唔使嘅，呢出嘢咪應該咪網上都揾到嚟睇啊，應該。 係嘅，都係嘅。 係啦。咁大家如果唔想入去立體聲鼻鼾聲咁樣伴隨嘅，可以網上揾嚟睇下啦。有冇個中文名可以揾到嘅呢？如果大家上網揾，佢一定唔係叫做天使咩人間㗎啦，係啦。大家上網揾就 天使追殺令都得嘅。 哦 ，OK， 明白。 啊，因為呢個 即睇完你嘅反應就係追殺佢啊嘛，個導演啊嘛，係明白。好， okay， 天使追殺令，好，大家揾嚟睇。 有興趣睇下，今个礼拜咁嚟 HBO 都有一部电视电影掟咗出嚟嘅，就系、是、叫做华氏451。咁呢一套咧，其实就一套非常之出名嘅小说改编嘅，就系、是、都好耐噶啦，就系1953年已经出版嘅小说。咁基本上都系一部关于一个反乌托邦嘅小说嚟嘅，佢就系描写未来世界。咁所有要，因為要做一啲思想控制嘅工作啊，政府，所以就將所有嘅文化書籍啊都要燒毀。就嗰陣時嘅消防員咧，就唔係愛嚟救火嘅，就愛嚟放火嘅，就係、是、燒毀啲書籍。咁啲人點樣去睇書呢？就係佢掟曬上網啊！即係政府要你睇乜就俾啲乜你，你就唔能夠自主能力去睇任何嘅小說嘅。咁就係講一個咁嘅故事。咁啱啱今個禮拜亦都有一部呢部電視電影啦，因為已經改編過好多次㗎啦。 係啊，我記得呢個名都以前聽過 啦。係啊，都非常出名嘅，其實原著故事都已經係非常出名㗎啦。 即係佢戲都應該唔係第一次拍啦。 唔係第一次拍嘅，都拍過。我諗我印象之中，起碼呢次係第三次嚟㗎啦。即係我記得㗎，即係喺我未唔記得嘅環境之下，我唔知有幾多。咁起碼我知道嘅就應該係第三次。 即係你意思係叫正呢個名嘅就三次。 叫 呢個題材嚟發揮嘅咧，就唔止啦。 就大把。 係啦，冇錯。 大把。叫 即包括秦始皇啊，秦始皇都係抄佢嘅啫嘛。焚燒烤魚啊，乜嘢人都講噶。佢話呢個係鬼老闆嘅焚燒烤魚啊嘛。 係啊，直 情。係，其實你都可以咁理解嘅，因為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因為都 係一樣。 即係唔俾文化遺留，咁就咁等你容易啲控政府就容易控制人民啊嘛，即係灌輸啲知識俾你，因為喺文化基本改變你嘅思想好過同你打硬仗啊嘛，因為你呢一代就接受啫，下一代 有人就將 會接受噶啦， 將呢樣嘢咧解釋曼德拉效應嘅。 Oh, 其實喺呢一個電視版呢一、這個電視電影版即係新呢個版本，佢、 就是、 都有大約講呢樣嘢嘅。 冇錯啦，咁啊分分稍微係啦，冇錯啦，即係你記得個歷史就洗咗，即係變咗第二樣嘢嘅。佢講咗第二個版本俾你聽嘅。即係香港咧，從來都冇曾經係英國殖民地㗎。係 係 嚇，美國其實冇登過月㗎，你明唔明啊？美國冇登過月㗎。 呢一個華氏451㗎，我已經進行中㗎啦，其實係 咩何止緊發生咗啦？ 即係已經我哋進行中啊！即係到我哋嘅下一代可能忘記曬所有嘅嘢啦，其實有機會係。 唔使我下一代，你一出去問阿班茂利啊，好多人都相信登月係假㗎。 唉，嗰班茂利咪 係 下一代咯。 唔係我哋下一代， 而家嗰班人嚟噶， 即系已经洗晒脑啦，其实已经系 洗晒噶啦。 唉，咁啊，好啦，咁讲翻呢一套今次呢个 HBO 呢一个电视电影先啦。佢咧其实都有啲大明星做嘅，即系啱啱做完黑豹嗰一个诶、我哋觉得佢好过黑豹嘅嗰个 系 金豹， 即系啊。应该叫 Michael B. Jordan 啊，佢系，佢今次就系做呢个男主角嘅。 哦，黑人嚟嘅， 个黑人，系黑人，因为黑豹个奸角 为咗。我知即系今次个男主角变咗黑人。 系啦，黑人，今次佢 系。 系咁做诶，佢另外佢个上司就系 General Shaw。 哦， 哇，佢嗰个诶，嗰个奸角啦。 General Shaw 咪真系超人入边个 General Shaw。 系 啦， 女主角都劲嘅，女主角就 系 阿刀片女， 系啦，即系呢一套咁样咁嘅 HBO 嘢，你睇落去咧，净系哇一把戏院部都好似得喎， 电视电影嚟嘅，佢甚至乎拍摄嘅规模都唔系太，即系都唔系太电视嘅，其实系 得电影嚟嘅，净系 你话呢套嘢即系加强少少，多啲特效啊。多啲大場面 就可以擺戲院， 絕對可以擺戲院嘅。 即係呢度其實就唔係咁多打嘅，就係咁啫。 佢其實少咗打鬥嘅。 係啦。 咁佢其實都係講Michael B. Jordan， 佢因為佢已經係覺得參與呢個燒毀書籍嘅行動咧，已經係一個榮譽啊，理所當然，佢覺得係正確嘅，即係政府做嘅係啱嘅。係啦，因為佢都已經被洗腦㗎啦。但佢唔知點解。仲有少少記憶，就係記憶佢老豆，因為佢老豆都係消防員嚟嘅，但係佢記得佢老豆好似唔係咁嘅，即係佢老豆嘅世界唔係佢而家咁樣嘅，係真係有睇書嘅，因為佢哋已經唔想再睇實體書啦，佢哋呢個世界，咁佢要不斷迫害一啲擁有實體書嘅人，佢哋一見到有實體書嘅人咧，佢哋就要燒毀佢啲書，甚至乎要拉曬嗰啲人嘅，咁係亦都當然有批人，佢哋好堅持要去維護呢一樣嘢嘅。佢覺得睇實體書有自由意志，自己中意睇自己嘅書籍，有文化遺留係正確嘅。咁佢哋一直都千方百計，佢點樣去諗去諗點樣能夠將書籍呢樣嘢傳承落去啊？咁到某一個階段，Michael B. Jordan 佢認識咗阿刀片女呢個角色，佢慢慢咧又覺得啊，好似有質疑緊自己做緊嘅嘢啱定係唔啱。到有一次。佢直頭去因為要去做一個任務啊，要去燒毀一啲書籍。咁有一個女人，佢直頭要犧牲自己都要保護啲書啊，即係同埋啲書一齊自焚。咁佢覺得好震撼。喺嗰一次，佢亦都自己偷偷地偷咗一本書，翻屋企自己慢慢睇啊。咁佢慢慢覺得醒覺啦，究竟政府做嘅嘢係啱定係錯？佢都不斷喺度質疑，佢亦都翻去問阿張老索。究竟我自己做嘅嘢系咪啱嘅咧？甚至乎佢哋都反面啊，话要辞职唔做啦，我要决定要去帮呢一班维护书籍嘅人啊。咁到最尾佢终于都醒觉嘅，佢就系保护呢一班人嘅。咁呢一度佢喺原著我谂系冇，因为我冇睇过原著啦。佢就话佢将一啲书籍就摆咗入一只雀仔嘅 DNA 里面啊。佢咪将书籍全部嘅书籍摆入一只雀仔嘅 DNA 度啊？训练我有冇记错咗呢度咧？其实系 這个我真系唔肯定，因为我到后面我都唔系太有心机睇嘅。 系佢就话可以将呢只雀仔只要放咗出去咧，就呢一件事就可以传承落去噶啦。咁同埋佢哋有另外一个 Plan B 嘅，就系、是、每一个人佢自己背熟一本书啊，即系用人嚟背熟一本书，咁你就算销毁咗，我都可以默写翻出嚟。佢用一个咁嘅方法去传承落去。 九阴真经啊嘛，你讲紧系嘛？ 系啦，差唔多啦。咁到最尾系 Michael B. Jordan 宁愿牺牲自己啊，同埋啲书籍一齐焚毁，去完成放咗呢只有 DNA 嘅雀仔嘅呢一个咁神圣嘅任务啊，喺佢自己觉得。咁、那个故事就系咁样噶啦， okay. 其实大致上边就系咁。咁其实呢个咧， 系 唔系你讲埋啫？ 吓，咁其实我觉得个故事系好睇嘅。系， 当然啦， 同埋个寓意亦都真系好劲嘅，即系好有震撼性嘅。但系可能呢套戏啊，佢拍得比较文抢比较多，咁你就会觉得 好似比較累聚咗少少。但如果你想文 藝片啊 ，poetry 喺度。 但係如果你想睇一個全 action 嘅版本咧，你可以睇翻幾年前富有一個有接近一模一樣嘅全 action 版本，亦都好好睇嘅。嗰度就係由阿蝙蝠俠做嘅。 我唔 係 幾年前啦，十幾年前啦。 幾年前啦，話嗰套係。 係啊，零二年啊。 做阿 Christian Bale 做嘅。叫做香港而家就譯做叫做重裝任務啦，咁係咪仲有其他名㗎？分別 嗱，咁我睇翻 Wiki 咧，佢就寫香港就叫未來殺人網絡，台灣就叫重裝任務，大陸就叫撕裂的末日嘅， 係英文就叫做 Illuminium 啊，應該 叫咁樣 嘅，係啊，但係裏邊阿 Task 成日都講非常精彩嘅根夫咧，就係喺呢套戲度走出嚟㗎啦。 佢裏面叫金卡塔嘅， 係金卡塔，係槍型嘅， 型啊，槍型， 槍型係台灣就咁譯嘅，係啦。咁 金卡塔咧係一個日文嚟嘅，因為型咧其實就係日本嗰啲武術啊，佢哋就有啲咩叫型嘅嘢嘅，唔係有型咁解啊，就係佢嗰個功夫啊。 系， 咁呢种就系佢个戏就用翻呢、這个就系、是、佢叫枪型就系近卡特，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可以话系根夫嘅一个，即系定咗有一样叫根夫嘅一个始祖。咁当然佢之前都有吴宇森嘅 出现嘅咧，其实系 唔系，其实吴宇森都有嘅，甚至乎一啲港产片咧， 形象 化，唔系噶，其实之前咧都系啲港产片系空中换子弹啊，有嘅， 系 有嘅，拍到 有啲咁嘅嘢，但系佢唔會話有套系統啊，有個成咁樣咁呢啲就呢套戲嗰個。 佢呢度咧，只不過係佢個打法咧個設計係比較出位，同埋咧佢係會有好多咧揸槍嘅唔係打時嘅 pose， 即係例如佢會擺個 pose 就是、一支槍向上，一支向下。呢一個 pose 咧就連呢個骷髏萬能俠都照抄嘅。 冇錯。 咁佢咧呢套戲就係、是、好似 Matrix 一樣咧，佢營造咗一套動作出嚟，咁以前咧就冇特定嘅動作嘅，即係打咪打咯，佢咪換子彈咪換子彈，咁呢樣嘢吳宇森又做過，再之前都有人做過，佢當然呢套戲都係抄佢哋嘅，咁但係呢套戲就將呢樣嘢發揚光大，就變成咗一個同埋令到全世界都知道一樣嘢叫做根夫，因為就之後咧就有咗根夫呢個咁嘅概念啦，即係之前咧唔係一個咩概念嚟嘅，你只不過覺得哦佢玩槍玩到好似。武侠片咁啫嘛，咁系一个好概念嚟嘅，好即系冇一样嘢嚟嘅，唔系一样嘢嚟嘅。咁但呢样嘢呢个戏之后咧，啲人就多咗一样嘢，就叫根夫啊。咁而根夫咧，亦都喺好多嘅动画入边咧有出现嘅。咁但系啲动画就好中意将佢啲子弹咧摆喺啲女啲波罅嗰度啊。 系， 跟住就有时喺个波罅度咧，挤啲子弹出嚟，跟住就空中换弹咁样嘅。 嗯，冇错。 咁我就唔好中意嘅，唔好意思吓。 嗰套就叫微笑閃士啊， 叫咩话？ 嗰套嘅咁样叫 微笑閃士啊， 微笑閃士系嘛？ 系 啦，咁啊啲人啊当然非常之中意啦，但系我唔系好中意咁样嘅。O K， 咁但系金夫呢件事咧系好型嘅，即系将冷枪玩到变咗系一个功夫。咁而咧再近代啲就有呢个桑密，咁桑密嗰个玩法咧系现实啲嘅。 装逼都系呢 类，你可以话都系金夫嘅一种，但系佢系好似现实做到啲嘅，咁、但系当然啦， 实战啲，佢感觉系啦， 实战啲，但系其实都系唔系嘅，因为咧枪其实唔系近战用嘅， 系，当然啦， 即系其实金夫奇怪咧，佢系当枪系好似刀剑咁用啊， 系啦，普通冷兵器嘅用法，或者会用嚟格斗。 格斗冇错，但系二套呢边咧，佢都系远距离嘅，佢反而佢有嘅， 系， 但系咧近代其他嘅金夫咧，佢真系当冷兵器用嘅， 同 系 佢零 射击，好中意玩，系啊，咁呢个我都唔现实嘅，系啊， 佢嗰、那个二套呢时候佢嗰度咧，佢个金夫佢直情有讲咧，话你摆嗰个 pose 啊，或者系嗰个形态咧。是用有用嚟避子弹嘅用途嘅，佢有咁讲过嘅。 系，总之佢平时要练武噶啦吓。 系啊，系、 啊。即系佢嗰个 pose 系避埋子弹，同埋系必定射到人啊！只要你打一轮嗰啲嘢，啲人就死晒噶嘛。咁啊，的确系好夸张，但虽然系夸张，但真系型到爆嘅。 冇错。 系，冇错。系啦。 咁而点解 Christian Bale 系会赢得蝙蝠侠嘅呢一个嘅？ 角色咧，其實亦係因為佢哋睇咗呢一套戲嘅。呢一套係早過蝙蝠俠嘅，所以早過 Christian Bale 嘅Batman Begins 嘅。咁佢就因為佢做嘅呢套戲咧，佢哋覺得哇，佢做到蝙蝠俠喎，咁即係咁樣嚟嘅。 嗯，冇錯。系啦， 咁而呢套戏咧，当时系一套细片，但系咧，我系第一次喺边度认识嘅，就喺日本。我见到日本嗰啲介绍咧，佢话呢套戏咧，哇，即系好犀利嘅，讲到即系一定要睇嘅，即系佢系将武即系功夫即系武术呢样嘢同枪呢样嘢结合。我初都觉得bullshit啦，系嘛？即系日本仔套路都好睇噶啦，系咪先？嗰个真烂片噶嘛，佢都话好睇噶。我内心谂沟片嚟嘅啫，玩下嘅啫，系嘛？喂，唔係喎，唔睇投資咗，一睇，哇！喂，唔係喎，真係勁喎呢套嘢。嗱，嗰時我唔係好識，我唔好識呢條友邊個嚟㗎？咩 Christian Bale 㗎？即係嗰時佢唔係好紅嘅啫嘛。 哦，咁勁係啦，嗰陣 都未做蝙蝠俠，都未做蝙蝠俠嗰時。喂，但就算係咁睇完，我都覺得喂，真係好睇。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就唔係想介紹功夫啦，即係功夫大家慢慢再睇啦。 佢呢套戲裏面嘅內容其實。佢就冇話明自己係改編自華字四五一嘅，但係 不過佢冇咁講， 好明顯 擺到明係 近八十，我諗都唔係八十 percent， 係九十 percent 係一模一樣噶啦，已經係。 係啊，即係放火呢樣嘢變咗就 基本上一樣 笑啊！ 啊，佢就變成佢就變成係一，佢哋就變成係一隊特種部隊，就去消滅一啲文化。佢哋除咗穿越之外，仲會消滅一燒啲畫啊！一啲 冇錯， 即係 所有 消失， 所有嘢，所有文化， 呢啲同文化有關嘅都消失。 嗱， 佢嗰個起嘅講法咧，係話人嘅 emotion 係唔好嘅，即係人應該冇 emotion 嘅。佢講嚇，所以佢又講佢哋咧係俾啲藥佢哋食到佢哋冇曬感情嘅。係，即係你可以話有啲似咧，早幾年嗰套啊邊個做嘅咧？即係嗰個 哦。有一个咩吉他嗰、那个系嘛？ 唔系， 热血双男 系热血双男，冇错啊。 咩？ 嗰个叫咩 ？One Body 唔系啊，嗰个人做 系 叫做咩？叫乜嘢咧？嗰套 唔好记得，不过总之系好多白色嘅 阿崔丽女嘅 系 叫咩话？ 好似都系咩热血？唔知乜鬼鬼咁啊！ 佢將兩套戲個名品牌咗噶嘛？ 係啊係啊， 叫咩？新世紀啊， 熱血新世紀啊，係係係係。 其實咧，佢有啲似咁樣嘅，佢就將啲人咧啲 emotion 攞走，咁但其實佢就唔係攞走去食藥壓制啫。咁所以咧，你唔食就會有翻噶。咁佢咪講啊 ，Christian Bale 咪中間咪唔食咯，係唔食咯。 嗯。 其實佢都係咁嘅，咁你就講嗰套佢。佢哋嗰套戏换咗个针对咧，就唔系咩文化，而系人嘅 emotion。 系， 嗯， 佢就咁样讲嘅。咁而呢个华视呢一套咧，佢就比较明显啲，系讲一种文化嘅控制、思想嘅控制嘅。 思想控制，直头就 系。系啦。 咁而呢个戏咧，早几年咧都有一套系讲有个女仔咧，就喺德军去烧书嗰阵啊，就偷咗一本。有冇记唔记得我讲过？我唔记得叫咩名啦。 偷书册啊！ 系 偷书题，佢都有少少呢一个元素 嘅。 嘅， 其实嗰套戏都吓 冇错啦。但系佢个重点就唔同啦，嗰套好睇嘅。 因为嗰套更加文艺啲啦，嗰套就 我嗰套真系文艺片嚟噶嘛。但系嗰套最特别嘅地方咧，个旁述系死神啊。 系啊系啊，死已经系啦，唔喺度嘅人，即系唔系实体嘅人。 唔系， 就系嗰套戏 系死神， 死神 吓死神旁述啊嘛，系 唔系死个人系净死神自己嚟嘅？ 死神啊，就系。 系咯， 系啊， 死神自己做旁述啊嘛，咁你未睇过 系 咪？ 系。 除咗呢个《死亡笔记》之外啊， 嗯， 吓你唔会睇到死神做旁述啊，大佬，即系佢套戏又唔系讲怪嘢，点解会系死神做旁述？咁你觉得好奇怪嘅吓。咁啊，嗰套佢其实个主题咧都系有少少系讲呢样嘢嘅，但系佢就唔系咁同嘅，个铺排唔系咁同嘅。咁第二個呢邊咧，就 意念其實都係嚟自呢一本小說嘅， 係嚟自呢度嘅，應該都係嚟自呢個華視呢度 華視 呢個小說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多嘅，好多呢啲咁樣嘅衍生嘢嘅。咁所以今次可以大家去睇下呢一套新嘅版本啦， 係值得睇嘅。雖然佢比較慢少少個節奏，但係我覺得都拍得叫做幾好睇嘅。其實套戲係即係我 點好過呢個《Jupiter Moon》。好啊，超級三好嘅，系啦系啦， 咁都你講娛樂性嚟講係嘅，其實的而且確係嘅。 即係得個港字都可以有得個港字得嚟好睇㗎嘛。 係，咁佢都唔錯嘅，我覺得呢套戲其實 係。其實太睇力都得個港字㗎。 唉， 有打咩？ 冇 打， 又走下爛咁咯。 系讲下嘢，哇，走得好厚啦，睇出嚟。 系， 系。 即系跌得嚟好啊。斋 噏嘅啫，其实都系。 系啊，平时都斋噏可以好睇噶。 嗯。 吓， 系咯。 呢一部都唔错噶，佢哋嘅几个嘅演出其实都 OK 噶。 系。 都冇乜问题。 但系呢套我比较觉得奇怪就系阿 Jeno Shaw 个角色咧，即系佢自己又我见佢又成日喺度写啲嘢喎。即係好似默返啲金句出嚟之類咁樣。 金句出嚟㗎嘛。 係啊。咁但係佢後尾又好似冇咩變化喎，佢又係一直即係都係要做返捉返啲人啊咁樣咁個角色。咁我又覺得會唔會佢係最後尾都幫埋黑仔啊，或者係佢都有啲心理變化咁樣會好啲嘅。 佢其實個用心都係想有呢樣嘢，但係佢始終都反抗啊，因為佢俾權力，可能俾權力啦，一方面，亦都其實佢係洗腦洗得好混純嘅，其實已經係，只不過有少少。 但係現實都係咁嘅。 有少少 話你嗰啲現實咧，即係話你係漢奸嗰啲咧，佢自己都食壽司嘅，你明唔明啊？佢成日過日本買嘢嘅， 係 exactly 多過你添。其實佢私底下多過你添，但係個口。同埋做嘅嘢就我生日嘅，你 系 看家，你见得少咩？唔系唔同，即系佢把口就系支持嗰个极权嘅，同佢企喺嗰个极权嗰边嘅，因为佢既得利益者，我系咁样理解会接近。 系啦， 但系佢虽然既得利益者啫，但系佢私底下可能佢都知唔啱噶。 系咯。 唔系，即系你做差佬嘅，你可唔可以唔去拉占中啊？ 系 吓温氏唔屈咗份工，咁你都系照 order 做噶啦。 系， 就算 order 叫你射即系服务警察啦，射催泪弹，你有冇得唔射啊？ 系， 咁但系你个心系谂乜嘢？系另一个 story 嚟噶嘛？ 冇错。 咁可能佢呢度想反映少少呢啲嘢咯，即系就算佢个心佢知道咩系啱嘅。但系咧，但系佢實質上佢個決定係寧願去即係向權力靠攏啊嘛。 嗯， 係。 咁啊，現實上好多啲人噶，咪就唔係話佢真係相信嗰樣嘢，其實佢都唔信噶。其實我問下你啦，大大聲話外國嗰啲人有幾多個送曬啲仔女去外國讀書噶？我問下你咧。 係，的而且確係冇錯。 咪一樣啫嘛，咪同張德芳咪做緊呢樣嘢咯。 系 啊，呢个先系现实。 而家系进行紧呢样嘢，我哋现实就系 唔系咩进行紧？ 其实 已经发生咗，happen 特例嘢。 系，嗯，系啦，所以睇呢套戏嗰阵时，其实你可以代入而家我哋面对紧嘅环境，其实是一样嘅啫，其实系 一样。咁又咩？你讲下啦，点样曼德拉效应啊？点解又话咩劣根乜鬼嘢咩关系咧？讲下 劣根哦， 点知阿芬你咁讲嘅？ 唔係，因為佢呢套戲裏面都有講呢樣嘢嘅，就係講已經政府將一啲本身發生咗嘅事，一啲歷史嘢去改寫咗啊， 篡改 咗，然後再灌輸俾一啲學生仔，一啲學生聽，咁等佢哋學到嘅其實唔係一個真正嘅歷史啊，係 政府 佢知道嘅歷史啊， 係同埋你上網 check 嘅話都會變咗嗰個歷史啊，即係好似 Wiki 咁樣嚇。改咗就啲新版咁，然之后又你睇唔翻到底原本 即系六七咧，而家系英雄嚟嘅，放炸弹嗰啲系咪？应该攞大紫荆勋章系咪？ 冇错，其实就系咁。佢呢个故事里面都有讲呢样嘢嘅，因为我哋头先讲咧，其中里面即系自愿被火烧自焚都要保护啲书嗰个女人咧，喺佢烧嗰时讲咗一句说话，系一啲密码咁嘅样嘅，系可以。话俾啲人听一齐起义咁样嘅，咁但系咧喺个传媒嗰度咧就篡改咗佢嗰句说话， 系啦，和谐咗句嘢。 Michael B. Jordan 就觉得，咦唔系、哦，明明都唔系咁，点解政府会将啲嘢改到咁咧？ 因为佢就喺现场睇住嗰个女人，讲完嗰句嘢之后死嘅，咁佢明明听到，咦都唔系咁讲嘅佢。 咁點解佢播咗出嚟嘅新聞報道嗰啲全部變曬就第二句嘢咁樣？ 配音啊變咗問候佢老母係嘛變咗？ 係啦，咁佢就更加質疑呢個政府啦，係。 明明人哋都唔係講嗰啲嘢嘅，係嘛？ 同埋裏面都有隻藥水係滴眼藥水啊，即係頭先同你講話誒食藥一樣。就令到你忘記一啲嘢，其實佢都有一樣咁嘅設定嘅，就係滴眼藥水。所以停止咗滴眼藥水咧，佢就會醒覺翻，記翻起佢老豆之前都係因為總有輸敵啊，咁樣俾人燒啊，俾人害，嗰、那個情景都出現翻喺佢嘅記憶裏面、因為之前佢係冇講嘅，其實係係咯。其實呢個都可以話係曼特拉效應嘅一種嚟嘅，即係點解會曼特拉效應咧？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咯，俾人洗腦啊，或者俾人改咗啲現實，都可能出現咧咁嘅情形咯。 唔係，即係有啲人咧就太相信 Google Search。 係。 佢見到 Google 啊，你一撳第一條彈出嚟嗰個就一定係真相啦。 係啦。 嚇、啊！佢 Google 咧 search 第一幅圖咧，就一定係嗰樣嘢啦。 嗯。 嚇、啊！即係如果你第一幅圖彈出嚟咧，即係例如黃飛鴻咁。弹出嚟嗰个系关德兴，咁呢个咪黄飞鸿咯？ 系， 你明唔明？ 明，冇错。 即系 Google 搵出嚟嘅第一幅图喎、啊。 就算啦， 系啦。咁呢个一定系黄飞鸿本人嚟噶。 呢个真相咁样。 系咪？或者弹出嚟李连杰，咁我唔知啊。你打去试下，即系大家即管试下搵黄飞鸿。你睇下第一幅弹出嚟系咪真系黄飞鸿真嗰幅相啊？嗱， 系。 都九成唔系咯，你讲。 系啊。 我惊系阿黄子华都有机喎，系嘛？ 系黄子华嗰、那个系佢系做呢、這个 家人坚啊嘛， 家人坚啊， 系啊，但系佢出佢幅相啊嘛，你明唔明啊？ 都唔出奇。 系啊、明明你睇埋内文啊，入边都话明佢饰演系阿石坚咯，你冇睇嘅啫。冇啊嘛，佢弹幅相出嚟佢就认定，喂，咁我查黄飞鸿啊嘛，佢第一幅弹出嚟系黄子华、哦，咦，佢都姓黄噶、哦，就算我再查真啲，咦，佢唔通系阿黄飞鸿啲后人？咁你就自己有一大堆自己嘅解释啦 ，OK？ 吓，佢有冇睇啊？有冇睇埋内文啊？冇啦，我谂而家现实咧系比起 Equilibrium 讲个世界更加恐怖啊！而家恐怖咧唔系个政府、哦。 是 那些网民的愚昧啊，同埋无脑啊，都无知啊，同埋懒啊，同埋反智啊。其实你只要揿埋入去，你就知道，哦，呢个唔系黄飞鸿，呢个黄子华嚟嘅。哦，原来佢内文话佢做过呢个奸人奸，即系奸人奸入边，佢做奸人奸 ，OK？ 哦，你冇睇嘅啫，冇咯。咁幅图弹出嚟都仲唔系有图有真相啊嘛？是吧嗱、你一按李隆基你会失咗边个啊马俊伟囉、啊。你明唔明啊马俊伟而家饰演緊嗰个角色叫李隆基。但套剧入面真係有李隆基嘅话最搞笑。李隆基係做佢老豆。真係好好笑啊。咁你系咪信啦？你系咪弹马俊？哦，呢、這个李隆基咯，系嘛？哦，咁你打杨贵妃，我惊弹咗阿麦玲玲出嚟、哦。你打小龙女咁咪大镬啦，虾头，系嘛？咁你又信啊？唔系喎，而家嗰啲系咁啊，唔使洗脑噶啦，而家，即系一洗脑都唔使滴药水，你明唔明啊？ 会 咯。系咯，或者你以后你查轻 solo 啊，弹咗 jet black 出嚟啊，你搵唔翻啊，系你信福噶啦，系咯，都唔出奇啊，系啊，都唔系好出奇，我觉得系，咪英雄本色咁又弹出嚟，咪新嗰套嗰三条友咯，你唔会再叫咗周润发地啊，吓会唔会啊？唔出奇噶， 都 唔 出奇啊，系啊，唔出奇， 系啊，都唔出奇嘅，系绝对唔出奇，咁你又信喎、 啊， 系咯。你仲要信嗰个演员系个历史人物先好笑啊！哦，即系原来杨贵妃、唐小欣已经有彩色相嘅，系嘛？系咪咁啊？咦？点解杨贵妃身边我见到有啲工作人员抬住个 camera 嘅？哦，原来唐朝已经有 camera 嘅。 系。 喂，佢宁愿咁样相信啊！你明唔明啊？ 嗯。 点解呢 因为 Google 系唔会错噶嘛。咁有啲阴谋论就系话咧，其实啲政府咧系专登捧你啲咩 Facebook 啊呢啲咁嘅嘢啊出嚟噶。嗱，我当然我觉得呢啲系阴谋论啦，我就唔相信系咁。咁但系咧，一众网民系蠢嘅，我呢个唔系相信，我呢个系我系领教过啊。 系， 咁而上个礼拜啊，我哋讲嘢忽那直理啊。其实佢唔系有一套日本戏叫《猎隐娘》啊？ 啊？ 点会有个日本戏叫《猎隐娘》啊，大佬？佢就系做过《猎隐娘》啊。 系。 即系《猎隐娘》入边，但系冇啊，边有忽那直理？原来咧，个日本版系有嘅。 系。 唔系，日本版有嘅，但系咧，我哋睇嗰啲版本系 cut 咗嘅啫。 哦。 咁啊，就做啊边个话？佢做佢老公系边个话？即系一个日本型男啦，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啦，我贴翻上群组嘅，你抄下吓，有得睇翻嗰啲片段噶啦，已经 系 单整片段啊，猎隐娘自己睇啊吓，唔系中意内丰啊嗰个边个啊吓，自己睇啊，喂，自己查啦， 好得， 唔系群组有啊，唔好同我讲跌咗喺边度啊，我录音前唔系好耐贴嘅啫吓 ，OK 吓，咁其实咧佢直情就做个猎隐娘啊，就系、是。但猎隐娘系冇忍到佢忍咗咯，即系套戏 cut 出去嘅气氛系咁啫。咁但系日本版有翻嘅， 系。 咁其实大家系咪都冇查翻？ 嗯。 嗱，而家大家咧系唔会去。 吹木松。 啊，吹啊，系啦，系啦，吹木松系做佢一个佢日本嘅妻子，但系佢系都系喺佢个回忆入边嘅啫。咁所以其实佢都唔系真系喺个故事度有出现过。 哦 ，OK。 咁所以 cut 咗佢咧。又冇乜影響嘅，咁但其實佢係有演過嘅，OK 就係咁解啊，即係點解話佢有做個獵隱娘就係咁啦，唔係有套日本戲啊，就係舒淇嗰個獵隱娘啊。 哦 ，OK， 即係同一套嘢嘅。 Okay, 同一套嘢嚟嘅，咁所以有啲嘢大家睇下內文，其實佢有寫㗎。咁好多時大家咪睇一幅圖，咪當睇咗咯，係嘛？咁今個禮拜又有話啦，又話咩日本有人啊咩又有跳火車事件係嘛？又唔見咗條屍係嘛？ 冇錯。 但点解我睇下日本嗰个新闻唔系咁样讲嘅？ 哦，咁嘅 吓，有冇睇翻？我又贴咗上群组嘅喎，系啊，吓佢哋形容嗰个东西系咩？学生服之人形啊！ 哦，咁样， 好似系咁上下嘅，冇唔系，即系总之人哋咧冇灵异啊 ，OK。 嗯， 当然啦，日本啲网民系有人讲嗰啲咁嘅奇怪嘢嘅，咁就去到香港啦，当然要发扬光大啦，吓，当然要变成一个鬼故，即系讲到好似当年嗰个香港跳鬼事件咁啦，咁但系人哋日本只系当一个交通事故咁去报道嘅啫， 系， 咁但系事实系点，当然而家都未知，咁但系人哋日本其实系一个新闻咯， 嗯， 一个交通事故嘅新闻嚟嘅，咁啊令到嗰度就。阻延咗唔知几多分钟咁人哋咁样报嘅啫，即系人哋个新闻报告绝对唔系话有鬼啦，总之起码， 嗯， 系，咁但系香港嗰个报道咧就系整咗人哋嗰个新闻嗰个截图出嚟，讲到好似人哋新闻报告讲有鬼，咁你都觉得唔可能啦， 系， 吓，会唔会啊？咁 anyway， 今日呢單嘢就未有結果嘅，咁大家有興趣又睇下嚇。咁我諗大家而家係咪已經冇咗嗰個追求事實嘅一個呢、這個嘅精神咧？嚇，咁當年嗰、那個咩啊，即係話嗰個有個女仔走咗美國旅行，咁啊叫咗俾人喺個水缸揾翻嗰個叫咩話？ 係藍可兒。 藍可兒係嘛？咁起碼嗰時啊，都有班鍵盤柯南啊，不斷去即係揾啦。想找一個真相啦、啊，咁中間當然有好多即係唉啲靈異節目啦、啊、之類啦、啊，日日喺度講啊嘛，講到有鬼嚇，甚至之後啊，有人真係通靈都仲話有鬼，咁但係起碼當時都咪有另一班人喺度想找翻個事實真相，而家冇噶啦，係啊，所以你而家唔係進入緊或者進入呢個咩華視幾多啊？四百幾多度啊？ 四五一， 四五一。而家唔系进入紧啊，进入咗已经发生咗啦。其实已经，但系个问题唔系政府啊，系班人自己都唔想知道真相，人云亦云咪得咯。 係咪？ 嗯， 因為佢個過程，佢就係要個過程，大家吹水㗎嘛，佢都唔 care 個真相係乜，係咪？咁睇完套戲亦都唔想知道啲乜嘢嘢，係咪？咁冇㗎啦，係囉。你或者咁講，我哋嘅節目咪就係唯一喺度想即係去做一個對抗嘅一個節目囉。 嗯， 都想接叫大家去搜尋多少少啊，自己揾多少少資料啊，咁同你揾到個真相，大家可以話俾我哋聽㗎嘛。即係我哋都唔知㗎，我哋都係不斷跟進啫，最多係係嘛，我哋唔會去現場調查嘅，唔會飛過去日本查一查嘅，幫佢慢少少係啦，因為交返俾阿弗拉直理做啦，因為佢係無理難啦，係囉，我哋真係難少少啦，係囉，我哋都係難啦，不過就好難過難啦，佢係少難，我哋大難啦，係囉 ,OK, 好 好，咁有冇嘢想講？ 好啊，就係咁，就介紹返俾大家睇， 介紹返啦，係囉，呢套係一個好好嘅原作，係啦，咁啊，甚至乎我補一句就話呢，其實古天樂同邊個呢，劉青雲，即係大可以呢唔好拍啲咩嘢明日戰記，你拍呢套好過啦， 係 咁，只需要呢攞返之前嗰套戲嗰啲片段剪剪埋埋配嗰啲對白，咪係呢套囉， 都係嘅， 係咪中文版係咪話事幾多啊， 四五一 係咪亞洲華事四五一係咪， 係 同埋東方華事四五一咁樣囉，係咪即係劉德華監製嗰度都叫做唔知咩華爾街話 東方華爾街 係囉，東方華爾街咁，你咪東方華事啊咩四幾多啊，四五一係囉，咪得囉，咁呢個劉青雲係咪古天樂主演係咪，仲有呢個唐詩詠客串係咪，科幻片囉，係囉， 呢個 呢套嘢大陸都播到，呢個故事播唔播到喺內地就係佢哋嘅問題啦，係 啊， 應該又即刻洗頭艇招呼啦，即第一個對付嘅呢個銅鑼灣書店啊，係咪燒咗先，係即刻走去銅鑼灣書店燒咗去放火，燒死埋裏面嗰啲職員，係唔使洗頭艇啊，又會燒死佢哋，係咪咁啊，咁跟住走去啲嗰啲 library 啊，見到啲咩小紅維尼啊嗰啲啊，嗰啲書啊燒曬啦，係咪應該係咪， 嗯， 咪應該係咁啊，即係嚟緊有套戲有好多小紅維尼同埋其他嗰啲咪佢有好蠢嘅奴仔啊，有話跳跳虎啊咁樣嘅東西㗎，係咪，係囉， 就係小紅維尼真人版 爭下技安嘅啫，係有埋技安咁咪一定係大陸禁片啦， 咁呢個超級學校霸王都要咁， 點解呢， 哦，入面有技安㗎嘛， 哦，佢有佢個技安唔同樣㗎嘛，佢係許志安㗎嘛，咁OK 囉， 咁樣囉， 嗯，就係咁啦，啊，我提議下古天樂啫，想拍科幻片唔使有特技嘅，係囉，拍返嗰啲救火嗰啲片，即係之前係王喜嚟嗰啲呀，王喜咪拍得最多呀，嗰啲電視劇， 我系烈火 红心啊，系嘛？烈火红心系嘛？系咯，有冇讲机噶？ 咁我唔知啦。 有冇啲消防员平时吓？平时消防员有冇话即系喺个浴室冲凉跌番碱啊嗰啲咁样？ 咁我唔知 啦。冇噶系嘛？即系冇阿 Billy 嗰啲啦，嗰啲情节嘅。 应该冇嘅。 冰柜嗰啲啊，冇噶，哦，咁可惜啲啦，搵到个王喜系嘛？系咯。嗯，好，咁啊，叫阿古天乐同阿刘青云再重拍呢啲，就可以考虑拍翻呢一套啊。又话自己都话四五一啊， 系， 系啦，咁啊已经其实系一个好好嘅科幻片嚟啦。OK， 系啊， 咁同埋啲咩十年啊，十年嗰啲都系讲呢啲啫嘛，咩自焚啊，仲咪系， 嗯， 系，嗯，系咯，啊，够姜啊，拍翻到香港版 ，OK， 我包你连鬼佬都话正，可能康城啊入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唔俾你康城补翻俾你 ，OK？ 如果你够胆拍嘅话，又够胆即系唔惊洗头艇嘅话，咁啊即管啊，要试一试。 系啦，咁今个礼拜咧，